渐渐远离，一个人望着星空，那一颗星才是你我想触动。每一次喊你在我心，每一次喊你喊你，每一次喊你我的心都痛，喊你只希望能见到你的梦，和你一起飞向一样的天空。每一次喊你在身，每一次喊你， 空气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明确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国家能源局科技司有关负责人表示，生物燃料乙醇以其具有的可再生、环境友好、技术成熟、使用方便、易于推广等综合优势，成为替代化石燃料的理想汽油组分。据不完全统计，已有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生物燃料乙醇和车用乙醇汽油，年消费乙醇汽油约6亿吨，占世界汽油总消费的60%左右。截至目前，我国生物燃料乙醇年消费量近260万吨，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全国已有11个省市试点推广乙醇汽油，乙醇汽油消费量已占同期全国汽油消费总量的1/5。9月13日，从河北省司法厅获悉，今年10月底前，河北省行政体制公证处将全部改制为事业体制，12月底前改制后的各项工作将落实到位。据了解，截至目前，河北省174家公证处还有75家是行政体制。按照要求，在公证体制改革中，河北省将执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妥善安置现有人员。省司法厅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摒弃家长式思维，斩断利益牵挂，松绑放权，支持公证机构依法依规自主管理，可在留住原有人才的基础上，从通过司法考试的人员中选拔公证员，真正将政治素质好、责任意识强、业务能力强的人才选进公证队伍，确保公证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对于占据公证处编制但不从事公证业务的人员要进行调整，将专业人才纳编，并确保解决好相关待遇。我是马玉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哗啦啦，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胡萝卜。 在我们的森林里的家人都超级调皮，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爷爱讲述，麻雀老老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孔雀奶奶爱跳舞，牛爷爷眼睛圆咕咕，白天鹅的咕咕从来不服输，虎妈妈好辛苦，猫爸贴心的照顾，暖洋洋的全家福，我爱我的家，为你为他，小小的屋檐下叽叽喳喳，天大地也大，梦想也大，冒险动物森林一起出发，一路上烦恼咪咪妈妈，我们嘻嘻哈哈，这是属于我的童话，我爱我的家，有虎妈猫爸陪着你长大，相亲相爱的动物森林， 有人说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那个地方一定是希腊。 MC 一鸣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快速办理希腊绿卡，周期只需3个月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 189-0119-6670。希腊政府在医疗上的花费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1%，远高于英美加澳等国家。希腊公立医院的医疗免费，私立医疗保险全欧盟通用。通过购房获得希腊绿卡的客户可享受免费的公立医疗，如果想享受更高水平的私立医疗服务，仅需购买医疗保险即可，每年花费约200欧元左右。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购房，办理周期3个月，一家三代或永居，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 9月希腊免费看房团火热招募中， 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 189-0119-6670。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会不会得知了心。全世界，却忽略你落在我后面，绕一圈我都没有发现，你微笑的脸只是遮掩，在我身边默默无言。以为什么都不说，你应该会了解，爱是不比语言的直觉，但时间已证明了一切，却无法重现你的委屈。拥有谁能够了解，对不起我现在才说我这样的歌。 现在的心情就在出轨的边缘。Oh yeah， 根本不可能喝醉，我还有再嗨三天三夜，我眼里的世界就像是一部卡通影片。

心酸

整夜的酒，才不管医生说小雨几何，吹着口哨把朋友在肩膀，啦啦啦啦啦，像风子一样，街里的吼声们呼啸而过，才不管这下午安静又安详，想起我有一双细带子的寒冰鞋， 深处岁月如酒，醉过方罢休。 骄傲的破坏，我痛恨的平凡，才想起那些是我最爱，让剩下去贪玩，把残酷的未来狂放。剩下去贪玩，把残酷的